们在怀疑，所谓相爱的决心，太复杂的声音淹没单纯的爱情。你给我的坚定从来就没有暂停，不想去澄清，只要你懂就可以。 Baby 看着我，不要放手，我的手机里陪我，把耳朵靠向我，只要听我说我爱你。是真的，被羡慕被嫉妒都没关系，我可以不去管不去听，你快不快乐我才在意，没有预知决定走下去。被羡慕被嫉妒没关系，我可以更勇敢没问题，因为是真的爱着你。用一双肤浅的眼睛，哦，告诉我你选择不放弃。哦，别看着我，不要放手，